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我也这个换一身冒充过年啊， 冒充过年，对，不是过年的时候你就穿这个。我以前很少见你穿这种衣服啊， 哪年年都是 这件，怎么看起来就这么怪呀？啊？很不顺眼，你知道吗？ 不觉得中国帅哥出现了吗？ 一点不觉得，有点像吃炸酱面小二， 长得像地主了啊！这个当然， 你想哦， 你想不像地主，像给地主干活的， 不大像地主。 所以说，这个人呐，命贱呐，穿什么都没法救， 不大像地主。 当年我跟那个鲁豫和《 水浒》里面的路人甲， 路人甲能穿得起这个吗？ 就是啊，武松打人的时候不小心给他一脚踹翻的那种，旁边喝茶的看客， 元宵。周杰在街上跟那个张罗的那个， 所以说什么衣服我一穿上也像个太监。 那倒也不 知道吗？ 不是，有些衣服你穿得非常好， 比如说，有吗？ 想不起来。 有我唯一记得 DNG 你穿得非常好。 我唯一记得你的评价就是说，每次看我在台上主持节目，徐老师总在嘟囔说文涛穿这个西装好像不是自己的。的确不是 他穿西装是。 我体型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的腿长， 是 我的上身短，所以大部分的西装如果不裁剪呢，都会显得上衣过长，显得我身长腿短跟猩猩似的。 你的意思，那些西装穿得好的人都是腿短？ 他们有缺陷需要救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说啊，我们这么先进的这个分子过什么年呢？对吧？我穿上一身这个已经算很给面子了，对吧？ 很给面子了，太给了。 对，咱们他们都在聊什么春节呀、啊嗯？这叫一大俗，要不这叫一大俗。我们怎么能这么俗气呢？ 对，我就觉得有点太俗烂了吧。 对、啊， 就比如说你春节过年，我觉得最烦是什么？就开每个电视频道都是过年， 就是 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，这还过年，你烦不烦啊？ 对，所以我就跟他们不一样。我给你们讲讲大年初一的来历啊。你知道吗？不说不知道，一说吓一跳。你们两位饱学之士未必明白吧？这个春节是谁批准的？ 袁世凯。 哎，偷看我稿了是吗？ 怎么也这谁都知道嘛？ 看我资料了吗？ 春夏秋冬四节，他只批了一个节嘛？ 对啊。 好，行吧， 这读啊，你这有稿的， 行吧、哦， 拜托。 然后呢，这个 还来考人？ 哎呦，真是没想到。 来，继续吓我们一跳吧。 好，那你知道大年初一发生过什么事吗？这个 19发生过很多事。 我告诉你啊，这个鲁迅在1946年，2月2号啊，鲁迅已经死了，是吗？ 对，我就在想1946年的鲁迅 什么概念， 是怎么样的？我 想这还真吓一跳了，那你不说不知道，说的吓一跳。 我在等他想，鲁迅1946年 那天他活过来，说了句话， 干成行了， 新年好啊，各位同胞，这还真吓一跳。 先别聊鲁迅， 上春晚了。 1946年的大年初一是2月2号。啊，你知道这一年的春节，我刚才看错行了，说的是台湾光复后的首个春节。那天台北是什么？细雨方歇，天气阴沉，街头冷静，行人稀落，没有爆竹之声。什么场景？你知道吗？刚刚日本人走了，然后呢，街头的日本侨民呢，都在拍卖他们的旧东西，站在摊旁兜摊这个顾客，台胞在压，那个时候他还没走，台胞在压迫之下不许过节，所以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但是呢， 政权交替， 但是呢，这个文学家呢守着围炉，这个旧习自己在家里围炉。1958年，徐老师，这那时候你活着吗？不是，那时候你生，不是你生下来了是吧？ Okay, 鲁迅反正1946年也出来说话 死了， 死都死了，什么都没可能发生。 鲁迅你来还活着？ 他们这个编导最近不认真，愣没说鲁迅是几几年的除夕。但是就说在鲁迅日记里讲，有一年的除夕啊，他是吃的东西很少。邀请冯雪峰吃了顿晚饭，买了十几个炮仗，跟这个周海英他儿子到屋顶燃放之。 周海英 不是跟周海英。 然后鲁迅就哀鸣了，说盖如此度岁，不能得者已二年矣。就说这么可怜一春节， 我已经两年没这么过 了，两年都没这么过了，也可怜啊。然后我就跟你讲，五八年啊，不是六六年一月21号， 66年我生的前一年，66年的大年初一， 那你又说了一句话， 那一年是春节，是阳历最早的一年，哎，在我们记忆当中好像是比较早。对，67年呢精彩了，67年叫革命化春节，不放假。这是有史以来，就是不知道有史以来，就袁世凯以来，春节没有假的，就是1967年叫 为什么？ 就是搞革命，就是1月革命，那个时候叫革命化春节。 我跟你讲，1966年你就能理解1967年。1966年啊，上钢上海一个工厂的钳工蔡某回家春节回家探亲，给两个妹妹一个堂兄各带一部毛泽东选集甲种本作为新春礼物，这是他历年带回家的春节礼物中最宝贵的一份。然后呢，蔡某说的像个犯罪分子，蔡某今年违背老母之命，没有带迷信品，他老母亲都让他带那个锡箔搞迷信的那个，没有带迷信品回乡，但他带回去的是科学道理。与亲友相聚时，蔡某准备谈谈上海工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和革命干劲儿。你看这劲儿，66年的时候的春节，我跟你说这个 很穿越哈， 很穿越，很穿越， 很穿越。 而且你看，因为是袁世凯定的这个大年初一啊，孙中山还闹过意见。孙中山1924年企图废除它，就是说这是袁世凯下批准的这个春节，我们不过了。结果受到新老反对派的反对，此事流产，就孙中山反对都没用。你知道啊，这个里面文道啊，咱们说辛亥革命不是去年是 一百年 、很有意思，就你可以看出中国的一个象征，中和西是怎么办。因为几千年的历史，元旦说的都是这一天， 对， 大年初一这一天， 对吗？ 对。 好，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了一个问题，这个孙中山咱们就是革命党的说，咱们按照自己的历法，但是这个历法啊也是个中西结合，就是说我按照公历，不过我用民国几年，所以就会出现一个 所谓民国 民国多少多少年。 对， 那么民国多少多少年这个事儿就难办了，也叫元旦，1月1号才是元旦，怎么俩蛋呢？对吧？你选哪的哪个蛋呢？对吧？所以呢，当时就说袁世凯把这个节那个就成文成报上去，说我们春夏秋冬，春节还有夏节， 夏节是端午， 对， 秋节是中秋， 中秋， 冬节是冬至， 冬至， 其实今天香港都保持得很好，这几个真的都是过节的， 很重要， 没错。但是当年袁世凯没批那三个节，为什么？夏秋冬三个节，认为汉人色彩太浓， 对， 那个时候讲五族共和， 对， 所以他只批准了一个春节。但是这下终于解决了个语言学上的问题，有了一个新名字，这一天 叫 春节，这不就解决了吗？元旦还得按照国际跟国际接轨，那元旦就还是一月一号是元旦，但是呢我们中国这旦呢，哎，有了一好名叫春节。所以你看中西并存。 可是你看几个东亚国家很有意思啊，就当时日本的做法，当时中国其实我们有不少人提倡啊，是跟日本那种做法，日本的做法，日本原来过农历年的也是跟我们一样，他们那个春节敲钟啊什么都是在按照农历来办，但是他是明治维新之后，他们不是要西化嘛，全盘西化， 脱亚入欧， 对，就废掉了这个农历的过年，把所有的节日靠过去，就习俗跟原来完全一样，就日本人过新年啊，那个习俗跟过去1000多年还一样， 但是放到 就放到1月1日元旦去，但韩国不这么办，就韩国还是过春节，还是按照我们这种做法，你知道，所以现在你说红包啊， 对， 这几天韩国人也是，他们都抢着去银行换这个新钞票，他们也封红包 啊， 他们跟我们还是一样，就还是用原来这个办法， 对，而我们呢，公司开会，我们去请了日本的苍井空空姐来。 我们公司开会， 不是我们公司想得美，我们公司哪请得来啊，人家那个有一个大陆著名的公司，前几天不是成了话题嘛，请空姐参加公司的这个年会，然后在舞台上嘛，公司的高层管理层逐一跟那个空姐 拥抱 拥抱， 这真是移风易俗。以前啊，春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驱魔，贴对联啊，都是要赶掉一些魔鬼，年呢是一个猛兽，过年守岁就是要提防他来，现在是引空入室啊， 你说这个 你不能说是猛兽、 啊、哎，我没说他猛兽，我说空啊，引空入死啊。 你这个就像 叫咱们老辈怎么过啊，这个本来是祭祖的时间 呢、啊、对对对，那就是你说的就跟他们有些个道学家说的一样、嗯、说这事儿反映了咱们这道德彻底完没这回事儿、 啊、这移风易俗，移风易俗。 而且我还想到过去不是有一说法，老和尚跟那个小和尚说看见那个美女，就是说这就是猛兽啊，这就是魔鬼啊。然后小和尚说 我就喜欢 那个魔鬼什么时候来呀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咱们既然说了这个空姐了哈，空姐这个也为中国春节助兴嘛，对吗？我们可以看看春姐现在不是春节了，空姐现在挣中国人的钱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看这是开微博了，开微博了。很火呀啊，在日本当年绰号是童颜巨乳嘛， 对， 童颜巨乳苍井空，到中国现在走的是清纯范儿。你看现在来来下面，这是苍井空的前男友，中国网友都给扒出来了，而且他们还吃醋说他们是美女与野兽，就是实际是好像日本的一个喜剧演员，喜剧演员。哎哎，最近那个你听说了吗？滨崎步跟那个老公离，我发现日本女优啊 离婚了， 这个都这个思维啊， 闪婚闪离、嗯、 对，这个思维你都弄不清他怎么想。 为什么 苍井空滨崎步滨崎步说 不解 说我离婚了，因为呢日本大地震发生以后我觉得我不能离开日本，说我心里天天想的都是日本，因为她跟她男朋友啊去美国了，对吗？在美国过日子，然后她这人一想，她说我这个心呢不能离开我的日本，所以呢我们夫妻俩没法过了，就是离，挺有意思。 我听不懂 啊，这日本的事儿，咱能弄？ 但是我跟你说，是个空姐的事儿啊、嗯，他们其实也很惨。就我觉得苍井空来中国这个倒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以 AV 界的这种女优来讲啊， 不容易， 算是一个很厉害的出路。 你要知道，这个苍井空他们要不是为什么中国有些社会学家还在这批驳呢？这几天就因为这个照片传出来，说公司高层拥抱，他们就说道德败坏，怎么怎么着的之类的。可是实际上你要知道，苍井空这个 AV 女优，那在日本可是个体力劳，重体力活啊。 对， 那挣的是辛苦钱呢。 对， 而且挣的不多。他不是什么大明星， 他们挣的并不多， 一种特别的这个转移关系。嗯，他到了中国， 对，他就一下换了、哎、因为你要知道他们那一行啊很长，他们一般入行的时候是刚满18岁左右 哎 入行，然后做到23、24岁24岁、5岁就叫很老了。 对 在那行里面叫很老了，一般就得退了。那你那时候如果老而不退，那么接下来的结局就很悲惨。比如说拍的片子，一开始他入行拍的都是清纯可爱型的，拍到后面的25、26岁你还在拍的话，就拍的都基本上是百人大混战啊那种场面，就是人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然后到了那个地步，你再退下来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有些人就真的 身心俱废。 比如说有的去夜总会上班了，有的去跳脱衣舞了，怎么样？然后常常见的呢就是改名换姓到了另一个地方，比如说从头再来做一个普通的小生意、小买卖什么，就是给你一点钱嘛，钱其实还不多。然后有的呢就想转型，他们叫做艺人界嘛，日本、对不对？是要转去做电视电影，就入正行娱乐圈了。 哎， 但是入这行呢也很不容易，就你一入行你说我以前演技很好，我现在也还来演戏，通常给你的都是一些二三流的角色。 是， 那这么多年唯一比较成功转型的就其实只有范岛爱 啊、 但是到了最后你看他要自杀了，所以是很他们那行是很苦，很 我听你们在春节期间讲这个不解空姐啊、 不解不是这个啊、千万别搞错啊，不解教授 这个 千万、 他们还有一点不同，但是我 还不是还有点是非常的叫割裂， 但是我还是有穿越感。 我 因为这个初一啊本来是给祖宗磕头的日子，我基本上看到过三种春节，这个短短一生。以前初一这一天那是非常郑重其事，要到家里跟老人真是磕头的。 是 后来一个阶段就是泛政治化的时代，一直到今天这一天 每一家的人家里边都上演一个国家大剧，对不对？在电视里边要同情工人，要关心农民，对不对？要歌颂军人，要讽刺知识分子，要开，总之你在这一天的。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个阶段，就是可以在这一天讨论 AV 界。 哎呦，这个是跟过年有关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年轻的时候看很多日本 AV 嘛，我曾经看过一个 AV， 它的故事讲的就是过年，讲日本人过年。这个女主角呢长得很漂亮，跟这个男主角过年，哎呀，回家拜年。 肉搏过年吗？ 不，回家拜年。你听我说，这个是日本 AV 其中一个最爱的话题，回去拜年，然后给公公婆婆拜年。然后呢，这个新娶来的媳妇儿在厨房帮忙做东西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公公就从后面开始来性骚扰，然后最后呢就演变成一个 SM 的一个场面那样的。 而且全家爷爷奶奶、公公婆婆、媳妇儿乱搞一通，是吧？ 那这我就不记得，那是中学看的。 亵渎，亵渎，亵渎。 对，很有意思，我觉得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徐老师，你刚才讲的两件事儿，我都可以给你来穿越。这我给你先穿越一个，1970年大年初一是2月6号，来自于冯骥才，你们这作家冯骥才写的日记啊，大冯啊，他说那一年过得不松心，临近年根啊，街道质保会通知各家年夜不准放爆竹，不准放炮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说是防止接近敌人乘机破坏。还说放炮容易暴露城市目标，招致敌机来轰炸。 因为69年珍宝岛跟中苏关系紧张，那个时候真的以为要打仗了，地上都在挖洞，所以70年很紧张， 所以管制烟火，就挖洞、嗯。我爸的腿就残在深挖洞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家跟毛主席啊，真是很有感情，很有感情。 对对对， 我小时候照片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呐、啊。 对， 这是我打的记号啊。然后呢？那夜家家都还偶有三三两两断断续续的爆竹声，他这断断续续。但是冯骥才说，临近子午交替时分，忽然不知哪里砰砰几声大响，震裂了寂寞，接着就有鞭炮东西南北远近横斜随之响起，宛如急雷骤雨铺天盖地。你这什么情况？民众违禁了， 对 吗？他就说，这放肆的轰鸣，这执拗的民意，这发自人民心底最真实的呼喊，用古老的驱邪方式表达他们鲜明的好恶。这当然这作家的演绎啊。然后我再给你来穿越，你讲这个春晚，1983年2月13号大年初一，这是什么呢？春节联欢晚会。 第一次 我们都看过啊。晚会导演是黄一鹤，晚会上表演一个哑剧小品，你记得吗？吃鸡，就是那又瘦又大腮帮子一演员叫王景瑜，王景瑜的保留节目表演吃鸡。这个吃鸡啊是一个老节目，文革当中批判这个吃鸡是一只煮不烂做不熟咬不动的鸡，讽刺社会主义的鸡。因此王景瑜啊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敢在晚会上上这个鸡，上这个鸡，最后这就表明当年从这个春晚开放了可以吃鸡了，就是他不是他可以表演吃鸡了。然后北京晚报对李谷一唱的一首叫相恋展开讨论，晚会导演打算如果有超过60%就展开讨论，如果超过60%支持的话，他就准备跟现场领导商量是否播出，最后是这么播出的。 你知道那个年代很有趣，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央视啊，当然我在台湾，但我后来看回很多人的回忆啊或者什么，那个年代的央视包括我们说的一些喉舌主流报章啊，在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有点不一样。那个年代央视你记不记得有反而有很多很大胆的，就大家会看哟，央视走了一步什么，然后大家觉得它开放了，就央视反而往往给人的感觉是带着大家往前走的，它是有很多很突破的东西，包括他做的节目。 春晚上每次的亮点就是小品，讽刺官僚主义， 对， 每一次都是。 对， 后来越来越退步，在这一点上，它的灯光、舞美、演员的这个名声各方面是与时俱进，越来越怎么叫 什么什么视听盛宴啊，越来越像。但是在这一点上，在契合明星鼓掌上，基本上就靠赵本山的几个，你看他的封王也越来越在减少。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到了，就是前两年你记不记得那个流出来的那个彩排片段，就湖南雪灾那一年嘛，大前年嘛，南方雪灾，他说南方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基本上违背到这个程度了，已经到了。你 但是我跟你说，他这个东西啊，央视的这个温暖啊，我有深刻体会，我觉得他深深刻印在中国人的情义中、情义节里。我们这儿有一原来中央台的，我跟他讲，他觉得我在讽刺，我说我哪在讽刺，我说你心里念，我说我每次看新闻联播呀，我心里就是有一种踏实，我有一种踏实的感觉。当当当 当当当。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《居然之家地球宣言》。